按比例生动地还原了喀什维吾尔族民居的形态和布置。 啥？就是这个房子里头一般是住一整家人是吧？ 一整家人。 嗯，比如说大概有多少口呢？ 那个 爷爷奶奶 8个人到10个人， 8个到10个人左右。那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比如说爷爷，就是家里的最尊敬的长辈，一定要住哪间屋？ 没有， 就看自己的喜好。 喜欢。 我这边有没有闻到了吗？ 闻到了。 这边是我们喀什古城景区的 VY11把着，一要就是生病的时候喝的。药茶，这边的维瓦医药呢，有包括草药、动物药、植物药和矿物药的，有药茶、花茶、玫瑰花、藏红花、玛卡，也就是我们喀什这边的种类有88种，能治888种病的，也就是我们喀什呢一个长寿之乡，是2013年长寿排名第一名，就是我们喀什这边出来的一个奶奶，她呢就是我们喀什舒服县的奶奶，她今年刚好132岁，她还在生活当中，她喝的用的就是维瓦医药的原因。你们看到的这边是我们的花妈把家， 喀什旅游世间独有。在喀什古城，你依然可以看到热闹的巴扎和淳朴的手艺人，这一切都因为喀什独特的改造理念，那就是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很多喀什人世世代代居住在老城，铸铁、制作土陶花盆等手艺都是在自家门口完成的。考虑到居民的情感，老城区改造创造性地提出了原址重建和一户一设计的理念。比如说阿布杜拉大叔在自家开了一个铜器店，此外也附带经营一些传统乐器，我们走进店，他热情地为我们弹奏了起来。 唱，我唱的话嘛，这个书大不了。你把说话就给。 你拿弹本，你能给我弹一个弹本吗？ 我们会一点点， 会一点点就行。 我会一点点，我给你弹一个。我也不太会，麻烦了。我会弹吗？这个特别声音特别好听。 对，这个声音好听。 不比那个好听的声音这个。 你说哪个更好听？ 这个好听， 弹拨好听。 哦，那个二八不都回音出来了？你看，你不要拍，你看， 它有回音是吧？ 我不太会就麻烦了，就是我会的话特别好听，这个 不会弹。把我那个价格再便宜20块， 那个 那个杯子钱，再那个壶再给我便宜二十。 现在是快人少， 淡季，现在淡季。 现在是我店里面都每个都快卖掉，1月、3月、4月没有，对，以后就犯了东西性了。 就从10月之后就没有多少人了，是吧？ 10月1号还有一点 啊， 以后就完了。哎，师傅，来，我给你说。 啊，直接 说， 这样卖给你。 来，800块就 OK 了。 哎呀，就这样。 一口价。 你看，不用。 算了。 你在家多少就 没有这个特别的欲望，没有这个特别的欲望。 撑住，你的钱也不要跑。 成交。老板，你太会做生意了。 就是太会做生意了。 很会做生意的阿布杜拉大叔很快就说服了我们同行的伙伴，他手脚麻利地把一套精美的铜壶茶具给我们包装好。导游小阿告诉我们，感受古城浓郁民族风情的方式就是需要这样慢慢悠悠地在大街小巷转悠，见到有趣的地方就进去逛逛。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